真假情人。 信封消失了地址，昨日我没名字，自信心远离时，谁爱这一火野种子。 我找何启杰来，目的是要他办理出席董事局会议，公开向所有人宣布将主席和总经理的委让给我。不过口讲无凭，始终要你签字作实。我留下你的命就是要你签字啊。 你 当我坐正主席的位置的时候，你和何启杰都不会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的。 真是卑鄙啊！ 天网恢恢，你现在什么都做不到啊，你在监狱过下半世啦。 凌海峰机关算尽，到最后都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嗯，没错。 啊，何生，今次真是多得你和钟小姐啫。如果不是，我都不知道要困在监狱几耐，分分钟啊。 其实我都冇咩帮到手噶，反而被凌海峰利用我对付你添。 是凌海峰一个人设计的阴谋，唔关你事嘅。 点都好啦，我都已经向你道歉嘅，对唔住。 有佢啦，系咧，钟小姐佢点啊？我想去探下佢啊，虽然我未见过佢。不过他怎么都是我救命恩人啦。 他三楼病房。 我要跟他讲声多谢先。 何伟，你怎么 啊？没有，有点头痛。 你的伤未好翻的，不要走动那么多了，你回房休息先啦。 那 你休息阵，迟些才探钟小姐未迟啊。 嗯，那好啦。 我不阻你们啊，阿玲啊，你扶成身回房先。 好啊，拜拜。 拜拜。 拜拜。令啊，不如唔好翻病房住咯，喺花园坐阵先啦。 嗯，吸下新鲜空气都好嘅。 我哋已经好耐都冇坐低倾下偈啦。 嗯， 我喺兰屋半昏迷朦朦胧胧嘅时候，我以为自己会死。 你真系瘦咗好多。 当时我曾经谂过放弃。 放弃？ 不过好快我又知道自己系唔可以死，绝对唔可以死嘅，因为喺我心入边。仲有一个人是放不低 的。是谁？ 是你，因为你我才没有放弃。 喂， 我发觉我真的不可以没了你。在烂屋的每一日，支持我不可以死的人就是你。 不要再说了。 我要说了，以前我不懂得珍惜你，是我蠢。令啊，我们从头开始过。 不可能的。 为什么啊？你给一次机会我。 以前我已经给过机会你了。 你可以给多一次机会我的。 我和你的性格根本就不啱，我们分开是既定的事实。你 玲啊， 这里大风，我扶你回房。 瞓咗几日床，腰骨都梗埋。 思思啊，你未好翻噶，唔好乱落床啦。 我脚痹啊，想喐下行下。 你唔落得床住噶，你脚痹我同你按摩咯。 喂，好啊，嗱声啊，真系好痹。 边度痹啊？ 小腿啊。 仲有咧？ 喂，大髀都有啲痹。喂喂，都系算啦，唔使理啊。 做咩？ 费事啊。 你搞咩嚟？你块面咁嘅色嘅，红晒。 咩啊？边有啊？ 你怕丑啊？ 我 估唔到你男人婆都怕丑。 讲咩啊你？ 讲笑咋，冇咁嬲啦。你唔系唔讲得笑系嘛？ 我咧唔系咁小气嘅。 我都知你讲得笑嘅。 我不嬲都中意讲笑噶啦，咧。上次啊，同你讲嗰啲嘢都系讲笑噶咋？ 上次即系边次啊？ 上次我朦朦胧胧话自己就快死，同你讲话 中意我啊嘛，系咪啊？ 系咯，我系同你讲笑噶咋，唔系真噶。 哇，临死都识得讲笑？ 系啊，你知道我份人噶啦吓，成日都乱咁讲嘢，临死前都想整蛊下你，玩下你啫嘛。 唔系啊嘛，临死前讲嘢通常都系真噶。 我系例外嘅，总之我就唔会中意你啦。 思思，你系咪想大家唔好咁尴尬，所以先咁讲啊？ 唔好啲咁嘅事啊！ 其实我 你咩啊？你 之前我同你讲过咧，话我中意阿玲。 系啊，你只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啊嘛？ 你讲得啱啊，我系癞蛤蟆啊，我真系唔自量。 你知就好啦。 所以我已经死咗心咯。 你死咗心？ 系啊，我知阿玲绝对唔会接受我噶。 你 我其实好蠢啊！我见佢靓，我就中意佢。我完全冇谂过我哋夹唔夹，又或者我哋系咪两个世界唔同嘅人？ 你只癞蛤蟆啊，终于开窍谂通咧！ 系嗰个林海峰笑我傻，笑我懵，笑我乜都唔识，系真噶、啊。我真系有时咧，身边有啲人对我好好啊，或者好关心我咧，我完全唔发觉噶噃。 你讲嘅人边个先？ 你知噶？ 我唔知道、啊。 好啊，你要我讲明啊嘛，咪你咯。 你喺度发咩疯啊？ 我系认真噶。 够啦吓，嗱，玩够啦吓。 思思，我 你系咪仲怨我唔够啊？吓，仲想玩我啊？玩到尽为止啦！而家你扯啊！ 我唔系玩你听我讲， 你走啊！我唔想见到你，你走啦、啊！我唔想见到你，走啊！ 好 ，OK， 我走，我走。成生， 何生，嚟咗啦。 系啊，唔好意思，我打搅你。 唔紧要，随便坐。 我净系想嚟攞翻啲行李就走噶啦。 阿杰，你都系留低喺度住啦。 你叫我阿杰？ 你唔介意我叫你个名字啊？ 我唔介意。 咁叫熟络啲嘛，你都可以叫我阿伟啊。 好啊。 啊，唔知点解咧，虽然同你只系见过两三次面，但系硬系觉得好似好熟络咁。 咁其实好简单，因为我哋两个样咧实在太似， 直情系一模一样啦。 系咯，好似照镜咁啊。 啊，可能我哋系孖生兄弟咧。 系都唔奇啊， 系都唔错啊。我又冇兄弟姊妹，如果有你呢个兄弟，我就冇咁闷啦。 喂，我都一样，我冇兄弟噶，我自细咧就得个妈，我哋两个喺埋一齐，有时真系几闷嘅。 我就得我同我阿爸两个， 又会咁巧？ 真系巧。 咪住， 等阵， 你自细同你阿爸一齐。 你阿爸 咁，你阿妈？我阿妈话我阿爸喺我出世嗰时已经死咗噶啦。 我阿爸话佢同妈咪离咗婚之后，跟住我妈咪喺我两岁嘅时候喺香港死咗。 你阿爸系咪香港人啊？ 系啊，你阿爸咧？ 我跟我妈姓何嘅，我唔知道我阿爸姓咩嘅噃。 咁你有冇你妈咪嘅相啊？ 有喺银包里边啫嘛。 我有我爹哋同妈咪二十几年前喺香港影嘅相，我哋。 不如交換嚟睇下咧。 好啊， 呢張相係我媽五年前影嘅。 呢張係我爹哋媽咪十幾年前喺尖沙咀鐘樓影嘅。 係阿媽，係阿媽後生時候個樣子啊！ 真係？ 係，我唔會認錯噶，我見過我媽以前個相噶。 呢張係你媽咪五年前影嘅相，佢嘅輪廓同我呢張嘅。都系好似， 根本就系同一个人。我阿妈亦即系你阿妈， 咁我阿爸 当然系同一个阿爸啦。 阿杰，原来我哋真系孖生兄弟啊！ 唉，唔怪之得我样似成咁啦。 原来有兄弟噶，原来有兄弟噶。 喂，点解阿爸阿妈唔同我哋讲咧？ 我谂佢哋离咗婚，各自带住我同你，一个喺美国，一个喺香港。协议以后都唔见啩？ 佢哋唔想我哋问起佢哋，所以索性讲大话话佢哋死咗。 佢哋点都估唔到喺佢哋过咗身之后几年，我哋两兄弟会见翻面。 真系估唔到、啊， 两兄弟重逢，我哋要庆祝一下。 好，阿咪住， 点啊？ 究竟你系大啲定我大啲啊？ 唉，真系唔知。 其实冇所谓啦，两兄弟冇计嘅。 冇错啦，两弟冇计嘅。 入嚟啊， 钟小姐， 秦小姐， 嗯，你好翻啲未啊？ 好翻好多啦，可以落床行。 哦，阿杰咧，佢有冇嚟探你啊？ 嗯，我叫佢唔好嚟。 点解啊？ 我唔系几想见佢。 你怕尴尬，所以唔想见佢？ 唔系啊。嗰次我话中意佢咧，其实系我讲笑噶咋。 我睇得出你系认真嘅。 我唔， 你真心中意一个人。唔应该顾虑咁多，放胆争取先至系噶嘛。 秦小姐啊，其实阿杰咧中意嗰个系你啊，我无谓自作多情啊。 你错啦， 我错？ 嗯，其实阿杰好紧张你嘅。 点会啫？ 你俾车撞伤入院，阿杰好紧张，直情成个人好似发咗癫咁啊。 系。唔好讲啊，系，嗯，不如讲翻你啊。 我， 嗯，你同李先生点啊？ 我同阿伟冇咩啊。 你真系要同佢离婚啊？ 系。 咁我觉得会唔会有啲可惜咧？你哋都一齐咁耐啦， 缘分尽咗，好难去衡量可唔可惜嘅。 你一啲都唔再中意佢咩？ 嗯，我哋嘅性格都唔啱，一齐整令大家都辛苦。 你因为佢以前挂住公司唔理你，所以你咁谂啫。不过我听阿杰讲，阿伟已经好后悔啦噃。 阿杰帮佢兄弟讲好说话啫。嗯，笑乜嘢？ 你明明仲系中意阿伟，不过为咗啖气。嗯，眼镜，所以唔肯认 我边度有呢？ 头先你仲笑我，其实你咪同我半斤八两。 阿伟啊，今日你好翻晒。再翻翻城市集团，值得饮杯。 我已经订咗房噶啦，一阵全公司同事都会出席庆祝会，我预埋你噶啦。 我又唔系你公司啲人。 由今日起，你已经系城市集团嘅一份子啦。我打算请你做我嘅私人助手。 喂，咪玩啦！我咩都唔识噶，我帮唔到你手噶。 你咪我兄弟先。 系，不过 我做到嘅嘢，你冇理由做唔到嘅。你而家唔识，可以慢慢学啫。我对你有信心。 我怕我越帮越忙啊！ 唔好再推啦，你得嘅。以后我哋两兄弟趴住上，打理好呢个城市。 咁好啦，我试下啦。 咁先系兄弟嘛！ 你做生意咁叻，你肯教我咧，我啲咁嘅蠢人咧，学下咧，都应该会学到一两成嘅。 唔明你点解成日话自己蠢？ 其实我系蠢嘅，我同你比咧，真系天同地比嘅。 做生意叻有咩用啊？感情事搞到一塌糊涂。 你知你同阿玲？ 系啦，佢始终要同我离婚， 真系冇得掹。 我试过同佢讲噶啦，但系都冇乜用。我谂佢对我已经冇晒感情， 绝对唔会， 唔会， 唔会。之前咧，佢当我系你，仲要让我失忆。有几次咧，佢显得好怀念你哋以前嘅感情啊。 真嘅？ 有一次咧，佢同我讲啊，佢话如果唔系因为你咁紧张事业啊，你哋嘅结果唔会系咁嘅。所以咧，只要你自己紧张啲佢。我觉得佢迟早翻嚟你身边。 如果佢肯原谅我，我发誓，我以后都会对佢好好，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净系顾住事业，唔理佢。 你同我讲有咩用啫？你同佢讲啊嘛。 我约过佢几次啦，佢都唔肯出嚟，我根本冇机会同佢讲。 喂，咁啊真系棘手。 唉，我哋两兄弟都算同病相怜啦。阿玲唔肯见我，思思佢又唔想你去见佢。 呢啲系咪叫血统遗传咧？我哋个样一模一样，所以咧对女人都一样嘅。老鼠拉龟冇掟埋手。 阿玲唔肯见我，思思就唔想见你。我哋上箍波都唔得啦。 咪住先。 点啊？ 我谂到一条计，可能有用。 咩计仔？ 真真假假，以形换影。 嗨，阿玲， 你是哎呀，我都分不出你究竟是阿杰咧定系阿伟啊！ 我梗系阿杰啦。 嗯，你哋两个真的好似啊！哦，系咯，又话一点钟嚟嘅。 系 ，sorry 啊，因为塞车所以迟咗。 我唔紧要，你入嚟先啦。问我有咩事啊？ 我冇啊，想同你倾下阿伟嘅事。 嗯。做咩你今日讲嘢窒口窒舌咁噶？ 平时我都系咁上下噶啦，我唔同阿伟，佢又聪明又醒目，讲嘢口才又好。 有时我宁愿佢蠢啲啊。 点解啊？ 如果佢做生意冇咁叻，就可以多啲时间陪我，我哋就唔会搞到分手收场啦。 呢啲都系以前嘅事啫。 系，唉，过咗去嘅事，无谓再提啦。 啊，如果阿伟。他答应你以后都抽时间陪你，不会再只是顾着公司呢？ 他做不到的。 他做不到？ 嗯，我清楚他的性格，头半个月一个月他可能得的，但是时间耐了他又会固态复萌，在他心里面事业是第一位。 其实男人重视事业都正常啫。 你不会明白的，他试过连续一个月做事没回过家，我一个人在家对着间屋，那种寂寞孤独，冇人会明白的。 Sorry 啊。 嗯，阿杰，你做咩要讲 sorry 啊？ 我代阿伟同你讲 sorry 啊。 其实谂深一层，我都有少少自私啊。我得闲嘅时候去做义工帮人，因为我讨厌做生意。其实如果我体谅阿伟嘅。应该抽啲时间帮下佢，咁佢亦都冇咁辛苦。 冇错啊，你都出公司，两个人一齐做，见面时间多啲，感情亦都会好啲嘛。 系杰，你讲得啱，我心里边其实仲系爱阿伟嘅。 真嘅？ 你觉得我应唔应该再俾机会佢啊？ 梗应该啦，玲，你俾多次机会我啊。 杰，你 玲，我唔系阿杰啊，我系阿伟啊。 你是阿伟？ 你睇真啲。 你做咩扮阿杰嚟到呃我啊？ 你唔肯见我，我唯有扮阿杰揾你咯。 嗯，你太过分了。 我知道我唔啱，但系唔系咁，我都唔可以亲耳听见你仲系中意我噶嘛。 冇赖。 玲啊，我哋重新开始啦，好冇？ 嗯。 玲啊。 嗯。 你终于肯翻嚟我身边啦，太好啦！ 思思，你今日出现啊？ 系啊，你系阿伟啊？嗬， 我当然系阿伟啦。阿杰都唔着西装嘅。 咦？点解你会嚟嘅？ 冇，我知你今日出现咪嚟接你咯。 吓？你特登嚟接我？ 你好似有啲意外咁啊？ 少少啦，因为我同你都唔系好熟。 你唔想见阿杰啊嘛？阿杰又唔敢嚟，咁咪我代佢嚟咯。 嗯，你哋都几好兄弟情啊。 系啊，我哋好重兄弟情啊。 点啊，你氹翻陈小姐未啊？ 仲未啊，好似你咁咯，佢都未氹翻嚟。 阿伟，你咁讲即系咩意思啊？ 阿杰其实好中意你嘅，你知唔知噶？ 点会啫？ 你唔信啊？ 佢亲口同你讲。 系。 会不会他乱噏或者讲大话？ 我绝对冇讲大话。 我是话杰啊，唔系话你啊。 系我同阿杰都冇讲过大话。 阿杰咧，佢就最中意车大炮讲大话当食生菜。 点会咧？佢 佢唔会讲大话。 你识佢日子几多啫？你知咩？ 点解你咁讲咧？佢应该冇呃过你啊，系嘛？ 唉，其实阿伟啊，你同佢都唔知系咪亲生兄弟嚟嘅。佢份人做咩都唔成功，做嘢唔掂嗰阵咧，又赖呢样赖嗰样。佢老豆啊，都唔知系咪姓…… 我老豆唔系姓赖噶。 你点知我想讲姓赖啊？你系阿杰， 我 你仲话你冇呃我？你扮做阿伟嚟同我讲啲咁嘅说话，分明系想玩我。 思思啊，听我解释啦。 唔听唔听啊！ 我知道你唔想见我，所以我先扮做阿伟嚟见你咋。我头先同你讲嘅嘢咧，我唔系玩你噶，讲真噶。 如果我唔系识穿你啊，你想呃到我几时啊？ 我都话冇呃你咯。 你走啊吓！我要翻香港，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啊！ 你要翻香港？ 系啊，我机票都订埋啦，下昼两点钟我要搭飞机走。 你唔走得？ 我嚟加拿大只系旅游，我屋企喺香港。我点解唔走得啊？ 思思啊，你留低啦，我哋喺加拿大，好冇？ 你中意加拿大嘅，你咪自己留低咯。 点解你讲极都唔明嘅啫？我唔可以冇咗你啊！ 你讲咩啊？你 我话我唔可以冇咗你。 你又讲大话 嗱。如果我讲大话，我一行出门口就俾车死，再搭多一部咧，一个女人劈瓜我。 你 如果你真的要翻香港我陪你翻去。 你陪我翻去？你而家已经是有钱仔啦，你喺城市集团会有好前途噶。 有几多钱有咩用啫？如果我冇咗你，我等于咩都冇晒。 你讲嘅都是真嘅？ 你唔信啊嘛？我现在回去找阿伟，跟他说我辞职，我跟你回香港。 杰，我这个男人婆值得你放弃这么多东西吗？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是我说的，因为我喜欢你。 杰， 思思啊，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你明不明白吗？ 我明白，我看得出你不是说大话的。 那你肯不肯跟我一起？ 嗯。 你不要玩我，你咪讲真噶。 系啊， 咁好啦，我只系同你翻香港。 傻噶你，加拿大话我都未玩够。 头先你话订咗机票翻香港嘅， 我呃你啫嘛，傻佬。 你又嚟，你成日都系咁样整蛊我，整蛊到几时啊？ 喂，唔系咁，点试到你啊？ 嗱，唔单呢次要罚， 罚咩啊？ 折脚板底。 哇！ 吹气，吹气，吹气，你。 真假情人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江李志编剧，陈伟康、叶锦生、林燕飞录音，并且由尹天照饰演何启杰，陈文焕饰演钟思思，朱曼子饰演陈世玲，洪志杰饰演成伟，施介强饰演凌海峰。真假情人第五回大结局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